以委员长朱永吉为团长的朝鲜职业总同盟代表团27号离开平壤，前往古巴参加世界工会联合会主席理事会会议，并对古巴进行访问。